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6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发病呢在全身，但是病变是在血管。那么也就是说呢，全身各个脏器各个地方呢都有可能这个发病，但是呢究其根源，有可能都是血管的病变啊在起作用。那有些朋友说了，这个血管的一些堵啊、动脉硬化等等，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自己是没有什么症状的，那随着病情的发展呢越来越重，自己呢才有一些症状啊，因为他在全身已经发病了嘛。那实际上血管的堵也好，硬化也好，它是怎么一个发展的过程呢？ 我们说法国这个医学家说人与动脉同寿啊，我们今天当然中国人也是心脑血管呢疾病呢占据了发病率啊，占据了我们人群的这个第一。我们你看到了疾病的末端，我们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抗心律失常、抗凝血等等，吃了一堆这个药品，可是这会儿呢事倍功半，药品很多效果很差。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个怎么讲防的问题，一个是讲怎么治的问题。防呢，你防什么？那你就是怎么防止血管在早期这个伤害。其实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变在血管，你这个血管是怎么病变的，这个呢在我们医学上当然就叫这个损伤，对吧？血管损伤。那你血管损伤是什么？我们说比如说血管损伤这个因素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紧张、吸烟、喝酒、不运动、遗传、不吃水果、高压力，能引起血管损伤的因素啊，我看了一个文献，200多种。 嚯， 这个你看 都会引起血管的损伤。 对，你防不胜防，而且就像你说的，你在早期这个损伤里面有这种超微变化的时候，你是没感觉的，你这会儿不可能胸闷，也不可能心绞痛，也没有说气喘，也没有全身乏力，也不会头晕，没有这些问题的。可是里边开始发生细微变化了。那这个损伤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在那么多原因的这个作用下，作用于我们血管这个内皮，你作用的时候最后引起了我们这个受损这个细胞和细胞间质，就是它内皮嘛，它不是由一个一个细胞构成吗？细胞和细胞之间它是不是有间隙，它这些刚才说那么多致病因素引起它这个变化。当然你说的变化，你在这个理论学里边可能会引起物质代谢、组织化学、超微结构，以至于在这个光镜和这个肉眼可见的这个异常这种变化，哎，这个时候就开始损伤了。那么损伤这个方式和结果呢，当然它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这个损伤这个病因啊，比如说是血压引起来的、血糖引起来、血脂引起的、遗传引起来，还或者说以致它作用持续这个强度和时间这个长度，而且也受损于这个细胞的种类、所处的状态、适应性、遗传性。大家记住 这里面有个词儿，所处的状态，就是当这因素损伤你的时候，你细胞的状态如何？那这个你看，你的状态，细胞状态怎么调？你总不能说拿药品去调。那这会儿我们运用营养学，运用这个中药里边的提取物，去营造这个细胞这个状态，来对抗这种损伤。当然不要忘了，你看养生专家跟我们说，管住嘴，迈开腿，其实是什么？让你养成好的生活方式，减少病因。你不运动，你吃的又多，血压又不控制好，血糖又不控制好，血脂又控制不好，你这里又保健，那里又进行损伤，它疾病无非是两个力量的对比嘛。你这个致命因素不停的作用，结果你这边这个又进行这个保健，所以有些人哎，他总是不好是什么？你一定去病因，同时加保健，当然在疾病的状态下你再加药品，这个就比较容易这个康复。 嗯， 它就是两种力量这个对比。 是的，那实际上刚才您说呢，促进这个血管病变的有很多原因哈，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还有这些慢性的病啊，可能都会导致它血管出现一些问题。另外刚才你也提到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习惯问题哈， 对， 可能有一二百种啊，这些对于血管的侵害都是非常大的。我曾经看到了今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奖者哈，他呢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不要熬夜，四个字就得了诺贝尔奖了啊！所以就是说，像这些都是这个致病因呐、啊。 你学术研究不要熬夜，熬夜它引起细胞那个超微变化。我刚才说那个状态 是 那个，就是他研究从科学去研究了。 对， 但是结论就是不要熬夜，熬夜就会坏掉的。 对，所以就是说呢，减少致病因啊，再加上适当的养生保健。 保健，我刚才说细胞状态，细胞状态，你这会儿就是一人一方选择适合你们自己这个保健产品，比如说这个你做完风险评估。包括我们节目给大家讲的，什么个亚翔古方啊、抗纤维化呀、茶叶里边其余茶色素啊，但是适不适合你，一定要做风险评估。 是的，嗯，当然这个养生保健呢，一个是您自身生活习惯要养生保健啊，养成呢这种好的生活习惯，同时呢要利用外在的一些养生保健的形式呢，来使您的正气呢更加的强大哈。当然了，我们现在呢正在为听众朋友们呢举行这个身体健康的风险评估啊，根据您的身体状况，给您呢制定出相应的这个一对一的健康管理方案。那么目前呢，我们手上呢有一个健康管理方案的一个实录啊，这个小册子呢就根据大家平时养生保健的啊实施的一些方式方法，他们的一些体会和表现哈，集结成册，大家呢可以免费领取哈，从中呢也会得到一些启示。那么免费领取电话呢是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8886-4417 8886-4417。当然了，如果您想这个进行这个风险评估啊，制定相对的管理方案，都可以拨打电话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疾病始终与人类的进化和发展并存，大自然在赋予人类各种生存优势的同时，也不断地给人类带来创伤、疾病和死亡的痛苦。古往今来，人类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一方面是发明各种工具和用品，而用以改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就是想方设法减少疾病带来的痛苦和死亡，用以提高每个个体的生存质量和时间。 凡事皆有因，导致疾病产生的原因很多，涉及到生物因素、自然环境、饮食、营养、社会竞争、物理、化学、遗传、情绪失控、衰老、免疫等等因素。不论是哪一种致病因素作用于我们人体，如果超出了我们人体的适应耐受范围，就会导致人体细胞的损伤，进而导致人体组织结构改变、器官功能的异常，各种疾病和症状应约而生，给我们的身心带来痛苦。 除了天灾人祸直接危及我们的生命， 每一种疾病的产生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如果在疾病产生的初期，我们能够防微杜渐，就可以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我们无法改变疾病病因的存在，但我们可以提高我们自身的抗病能力，进而减少疾病的发生。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发挥作用，药品也不能代替保健品发挥作用。治疗疾病，我们一定要去医院，通过诊疗过程治疗控制疾病。在疾病的康复过程中，在使用药物治疗的同时，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就会加大疾病康复的筹码。也就是康复的力量大于疾病的力量时，疾病就会走向康复。反之，疾病的力量大于康复的力量时，疾病就会进一步加重，继续发展，就会因为疾病而导致死亡的发生。 步入老年，未病先防，疾病防变，愈后防复。根据每个人的健康状况，一人一方，每个人都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就能够做到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让我们不依赖别人而有尊严地过上老年生活。如果您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可拨打节目电话，通过对您身体的健康风险评估，就可以获得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啊，我们每个人呢都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啊，规律的作息时间啊，生物钟呢要好等等，这些呢都是健康的一个前提。再加上呢适当的这种保健方式哈、啊，对于你的健康的真的是非常有好处的。刚才呢咱们也提到了哈，就是血管它无论是硬化也好还是堵也好，它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那一旦比如说血管堵到什么样的程度，作为人他自己就应该有感觉了。 那你要从逻辑上说，就是比如说我这儿需要一升的氧，你只能给我供应 0.9 升 ,0.8 升 ,0.7 升，它这里边有一个损伤值。 嗯。 那么在这个没有达到我损伤的情况下，我是没症状的。这个当然就是看你是你，因为你必须具体到某个器官、某个组织、某个部位。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冠脉啊，你要是在没有波动因素的情况下，你堵到大概55%到60%以后， 嗯， 慢慢你再加一个情绪因素，就会有症状。 嗯， 你看咱们装支架，你就是75%嘛， 嗯， 过了75%，那就怕危险的发生。 嗯， 那么最要命的是什么？前期这种慢性这个缺血缺氧，你看我们心血管疾病你控制不好，到后面就是个恶性循环。我们说局部组织这个细胞它的动脉血液供应不足，这我们在医学上把它叫缺血。那你缺血以后缺血什么嘛？你最后其实血里面是什么？血里面又是这种氧和营养物质还有这个激素，所以缺血以后又可以引起这个营养物质和氧供应的障碍。那么营养物质这个不足我们叫营养不良，那么缺氧呢，我们就是说当然血液供应氧少了。你看缺氧是指这个细胞不能够获得足够的氧，或者说氧的利用发生了障碍。那你障碍以后你看从这个医学上分类，它就分一个低张性缺氧，就是空气中氧分压低，或者说我们气道啊，你像很多老慢支啊、慢阻肺啊、支气管炎、肺气肿啊，它这个气道外呼吸这个障碍。你第二个这个就是比如说血液性这个缺氧，我们说这个血红蛋白和这个量的这个异常。第三个你像这个循环性缺氧，指我们这个心肺功能衰竭或者局部性这个缺血。 你到第四种就是组织性缺氧。组织性缺氧你看就是我们指我们这个细胞里边这个线粒体生物氧化，特别是这个氧化磷酸等这个内呼吸功能这个障碍。这些障碍大家听着都比较生疏，因为它属于理论，就是说什么你缺氧以后就影响了身体内部这个细胞正常这个生理活动。比如说我们对一些糖蛋白包括脂的氧化作用你就弱了，弱了以后你就加工出一些不成熟这个食品。 嗯， 那拿这个人体生理来说，就是对这些蛋白质糖脂肪这个利用度就会降低，那你降低那就是你供应不足，你供应不足那么需求方就是需要这些能量这些细胞呢，那它是不是长期处于这个营养不良状态，这样慢慢损伤再恶化，损伤再恶化。你像在节目中我们总是给大家提到的这个抗纤维化，抗纤维化我们说是很多功能的这个组合，那么它其中有一个作用就是说提高红细胞携就是携带这个携氧这个能力。 嗯， 所以你看有些人通过抗纤维化说诶我怎么感觉有劲儿了，这种情况有时候就是20天到30天它就会有改善，并不是说哎抗纤维化你通过20天30天你就把纤维组织给抗掉了，没有那么神奇，诶只是说增加了红细胞这个活性，它把氧的能力这个给加强了，诶它这个你感觉一下就有劲儿了，这只是改善一方面。还有一个你看我们包括提到这个绿色黄金这个茶色素，茶色素当然它这个复合作用这个论文集里面都有这个阐释，其中它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就是能够促进生理性的血管这个新生，比如说我有一个血管这个堵塞了，甚至这个供血不足了，你看在生活中已经堵到 90% 了， 嗯， 90那完全说几乎你那血过不去了，或者有些人95了，或者有些人都钙化了，可是为什么他那儿没装支架也没有搭桥，他为什么还能够满足这个生活需求呢，就是你那个侧支循环，其中这个茶色素里面提取这些因子它就有一个促进生长因子和血管这个内皮细胞再生这个能力，就是能长出新血管来，这是一种生理性的这个促进。这样你把这个小路，我大路虽然一个比较宽但是我堵住了，可是我小路虽然少但是我小路多一点，比我堵车了，你看很多人绕着走，你从绕着那走你知道能过去，它一样也可以这个满足。这就是说当我们疾病以后，我们在吃药的同时一定要选择适合你的这个保健方案，就非常有利于疾病这个康复。 对，其实说到保健方案啊，我们节目呢为大家呢也是推荐了不少，比如说抗纤维化呀，茶色素啊，雅翔的古方啊，以及维护骨关节的八种营养素，还有名贵的中药金常花，还有调节血糖的营养套餐等等等等啊。当然像这些方案呢一定是要针对性的，就是针对您个人的一些情况呢，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您来进行一些这个推荐哈。当然在这个前提一定要进行风险评估，是不是您适合哪一类哈？如果您想进行风险评估来制定针对性的管理方案，您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祝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 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在茶色素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茶医学科研专著《茶医学》、《茶色素与健康》、《茶色素临床科研成果专辑》、《茶医学研究大全》等，开创了茶医学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先河，为茶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今天茶叶里的提取物茶色素已经广泛地在药品、功能保健食品、食品中被开发应用。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进一步学习了解茶色素在心脑血管疾病、三高代谢性疾病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这本小手册，深入了解学习。 对于血管的维护和改善呢、我记得您曾经推荐过抗纤维化和茶色素，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它对于血管有什么样的维护作用呢？ 你看我们这个保健用品啊、哦、和这个药品不同是什么呢？咱们在临床上你去治疗疾病，它有必须得诊断清楚你是什么疾病，发生在什么部位，什么这个原因。这样的话它药品有千千种，我们说它叫精准医学，我可能每一种药品我就针对这个症状了。那咱们保健有千千种这个保健用品吗？没有千千种。它是什么？它是营造你身体的稳定态，就是找到，比如说我今天不管是急慢性心功能减退，还是心律失常，还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还是脑梗，还是这个脑出血，我找出这些，它都是因为血管的问题引起来的，找出它的共同的这个机制和这个改变，那我用什么？我用大保健。所以保健你看没有说哎这个我有这个那么多的这个选择。对于心血管它是一类，那比如说我们共同的病理改变它是纤维组织增生，所以我们要说抗纤维化。还有一个，那你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血液粘稠度，你的凝血反应加强了，那如何抗凝促纤溶？如何促纤溶是什么？就是纤维蛋白原变成纤维蛋白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个凝血块，我们说里边有很多这个凝血块，那茶色素它其中就有这种解聚这种效应，把这种凝血块呢它慢慢能稀释掉。当然它还有这个调节血脂啊，还有这个抗血液这个粘稠度啊，这是什么？我们说心脑血管疾病的共同这个改变，所以我们才提出你抗纤维化加绿色黄金茶色素对我们一定是有这个有帮助，只是每个人显效的时间啊长和短不同，当然这决定你的年龄、病的长短、堵的程度、并发症多与少，有这种差别。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推荐了很多不同的养生方式哈，我们也集结成了健康管理案例的实录，大家通过这本书呢可以了解一下不同的养生方式给大家带来的不同感受啊。当然这本小册子呢大家可以免费的领取，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共享共建的新生活，分享你的健康故事，共圆健康中国梦想。讲故事，化养生。